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咁今晚咧系讲个题目咧，系继续系因果奇谈嘅。咁头先咧就已经讲到一样嘢咧，就话如果呢个世界系有因果嘅话咧，咁基本上咧就每样嘢都系注定嘅，咁所谓啦吓，即系起码我哋呢一刻所发生嘅嘢咧，原来因为系之前某啲因嘅果嚟嘅。但系之前嗰个因咧，其实亦都系更早嘅因嘅果嚟嘅。如此類推，一路推上去啦嚇。咁我哋暫時唔好理第一因啦，我哋頭先都討論咗好耐啦，第一因。但係總之嘅話咧，所以呢一刻點解係咁？係因為之前係咁。咁所以將來點解係咁？係因為呢一刻係咁。咁所以某一程度上咧，這個就係我哋叫定命論或者叫宿命論啦。就係頭先嗰套電影《逆時空追擊》嗰個英文名就叫做 predestination 嚇，即係注定咗嘅咁樣，宿命論。咁當然咧。即係我哋中國人都好信宿命論㗎，好多嘢係嘛？即係話你做咁多嘢，到頭來都係咁嘅。如果大家有睇到嗰度《風雲》嗰度電影啦嚇，但係可能而家呢啲你哋啲咁後生嘅都唔係好發燒㗎啦。以前有啲人好發燒馬榮成嗰套《風雲》㗎嘛嚇，又鄭伊健同埋阿郭富城咪做過嘅，仲請阿千葉真一嚟做嗰個紅霸㗎嘛。咁但係其實佢入面就有一個好好典型嘅宿命。嘅觀念喺度啦，哇！紅霸嗰個咩盤啊，咁啊出嚟咁啊，原來有一句嗰啲嘢嘅，啊就話即係邊個人就係佢黑星啊，諸如此類。咁但係佢點樣嚟去改變咧？到頭嚟嗰個黑星都係嚟嘅，係嘛？即係你都係一種叫做即係命中注定啊、宿命啊。咁當然喺好多嘅即係藝術入面啊、小説啊、嚇電影啊，都係有一種宿命嘅思想啦。但係如果你將呢種宿命嘅思想推到極致咧，就即係話我哋其實所謂嘅自由意志咧係一個假象。但是自由意志假象呢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我们做的事负责。所以整个的道德、伦理、法律呢就破产了。因为任何道德、伦理、法律 可以赖自己的基因。 那么当然是啦，这个也是说譬如我喝了酒之后，我做的事不是我自己的主张来的，是吧？就是，但如果你将刚才讲的那种所谓决定论，就是原来这个宇宙是 totally deterministic 嘅，咁嘅話咧，其實去到極致就會引申出呢個問題就係、是、嚇、啊，原來我哋冇自由意志，咁冇有自由意志就冇道德責任啦，係嘛？好啦，但係你話誒咁啊，即係 determinism 一定係錯噶啦，咁於是我哋就走咗去 indeterminism 咯，但係仲死，因為 indeterminism 咧就即係話呢個世界係冇因果嘅，或者咧根本咧就係佢中意點就點嘅，係嘛？那個宇宙，咁啊既然個宇宙中意點就點，即係因果嘅關係係一種假象。咁所以咧，我亦都更加唔需要为我所做嘅嘢负责啦，系嘛？即系我吉一刀，你所以死咗。喂，其实宇宙可以，你可以唔死嘅，系嘛？因为宇宙中意点得噶嘛。不过咁啱你死咗啫嘛。咁其实你可以唔死噶。咁即系一样嘢都系啱啱宇宙刚刚嘅啫嘛。咁既然啱啱宇宙刚刚，我点解要负责啊？咁所以 indeterminism 咧又冇自由意志。咁所以我哋好似系一个两难嘅局面啊，一个 dilemma 就系话。喂，咁呢個宇宙一係 deterministic， 一係就 indeterministic。但係 either way 咧，我哋都冇自由意志。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好荒謬啫，係嘛？呢個好明顯係違反我哋個認知嘅。咁但係嗰頭先嗰個 reasoning 啊，頭先嗰個推論錯在邊度咧？ 唔係，我唔明點解 indeterministic 唔係冇自由意志咧？ 係啊，因為你自由意志咧，講真就係話我哋係有一個主張，我哋有一個抉擇。我哋咧係可以面對一個嘅情況嘅時期咧，我哋係揀咗呢，即係我哋做咗呢個抉擇，於是我哋就進行咁樣有咁嘅行為，於是有咗唔同嘅後果啊嘛。但係個問題你冇即係 indeterminism 咧，就係話原來你嘅行為同後果之間咧，其實嗰個因果關係係假嘅。你嘅行為同後果係因為你信有因果關係啊嘛，係嘛？所以你。那個人嚇衝出馬路，可能被車撞死噶，於是你拉翻佢翻嚟，咁你做咗好事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喎，可能咧你一拉住佢咧，你可能摸到空氣嘅啫喎，可能佢繼續衝出去都被車撞死，不過咁啱你拉到佢翻嚟啫喎，因為你呢、這個你拉住佢唔等時，一定拉到翻嚟嘅喎，呢、這個因果關係係虛妄啊嘛。即係話如果 indeterministic 咧，你信呢個宇宙嗰啲因果咧，其實係中意點就點嘅。即係個宇宙冇因果噶嘛。咁冇因果嚟講， 你的行为和后果必有拉楞啫，乜冇拉楞？拉楞就系因果啊嘛。 嗯， 系嘛？即系呢个就去到极端思考啊，就系极端思考就 indeterminism。 嗯， 就系根本呢个世界系冇因同果嘅，系嘛？你做任何嘢个后果都唔保证噶，系嘛？ 但系你可以蓄意去杀死一个人，可以肯定系死咗噶嘛？ 系，不过咁啱得你唔好彩啫嘛，佢可以唔死嘅，我都话啦，我一割割断你嘅喉咙，可能你都唔会死噶。 点解会可能？ 点解喉咙断咗就会死啫？即系因为有个因果嘛，喉咙断咗就系因，死就系果， 嗯， 系咪啊？ 嗯、 但系呢个因果系唔一定噶嘛 ，indeterminism 就系冇因果啊嘛。 咁呢个宇宙嘅基本假设可能你已经错咗，唔系 indeterminism。 系，咁咪 determinism 啦，系咪啊？ 阴。 嗱，咁咪死啦！咁即系 determinism 啦 ，determinism 我更加唔使负责啦。 所以咪啲基督徒成日可以 吓 盘咯， 系冇错啦。所以就系呢个先至好玩啊嘛！即系好玩在咧，即系你拣边边都死咁样样，系嘛？即系呢个就好有趣啦！即系从因果关系咁，当然我相信咧吓，好多嘅听众啊、观众啊，都可能会有唔同嘅睇法啊。你哋可以喺我哋个 forum 啊，迷迷个 forum 度咧，即系发表下你自己嘅睇法啦吓。好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咧，想探讨一样嘢咧，即系冇头先嗰个咁极端啦，就系我哋喺科学探求入面，当然亦都牵涉到哲学啦，就系叫做还原论同埋整体论嗰个争辩啊。你知啦嚇，有冇聽過？ 有 holistic 係啦，冇錯，一個叫 reductionism 啊嘛，一個叫 holism， 即係 holistic。而家好多人講 holistic 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喺即係科學或者科學哲學入面咧，都拗咗好多好多年噶啦。所謂 reductionism 嘅意思咧，就話其實喺個方法論上咧，我覺得係可以話某一程度上無懈可擊，但係其實而家都拗得好緊要啊。就話喂，我哋去研究一個好複雜嘅現象，梗係冇理由一研究就。即係研究曬成個現象本身啦，我哋梗係盡量將嗰啲嘢咧，就係將佢分成比較簡單嘅部分，係可以嚇、我哋處理到嘅部分，可以係清晰化嘅部分，係嘛條理化嘅。咁就算即係我哋咁講都係，譬如我講一個説話係好複雜嘅，你一時間唔明嘅，你可能要將我個説話嚇分成好多部分。然後先至理解每一部分，然後先至明翻我嘅説話講乜，即係一樣道理啫嘛，係嘛？咁我哋理解一個人，我哋都係啦，嚇，我要有呼吸系統，有呢個嚇消化系統，我哋又有呢個神經系統，有免疫系統諸如此類。咁講真，喂，我哋邊度我哋嘅身體 label 住呢個叫呼吸系統，呢個叫做神經系統，我冇 label 噶，係嘛？亦都唔會話真係你走去染顏色咁就話啫，但係個問題我唔去染顏色，根本就係混為一體噶嘛。咁我哋將人體分成唔同嘅系統、唔同嘅器官嚟去研究，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 reductionist 嘅 approach 係嘛？咁但係咧，科學家過去幾百年嚟咧，佢探究呢個宇宙啊，無論係天文學啊、氣象學啊、地質學啊、係啊、生物學啊、我哋生理學啊、心理學乜嘢都好咧，咁其實咧佢哋都係基本上採取呢個嘅嚇。就是我哋將啲嘢咧就 reduce， 所以叫 reductionist 啊嘛，就是 reduce 咧就係將佢分為一啲比較簡單嘅部分，咁一路一路咁研究落去，從一啲簡單嘅嘢研究咗、理解咗啦，然後先至上翻一個層次，嚇將佢組合翻埋咁樣。咁但係咧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咧 methodology 咧，其實如果你係喺物理世界，甚至係去到研究生物學咧，即係低等嘅生物咧，其實冇乜人有異議嘅其實。但是当你一去到人类的世界、即使是去到我们人的身体、当然如果你讲到我们的心理、甚至你讲到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的经济学、我们的政治学是吧我们的历史就开始你知道这些就所谓叫做 Man of Science 和 Man of Letters 之分、就是 C.P. Snow、上个世纪1950几年讲的叫两个文化之分、就是人文和科学文就文章的文、人文和科学的 Humanities 之分因为在 Humanities 面呢其实他们那个受的训练呢他们不会好像科学家那样即是那么喜欢将这些分到那么小和做实验这样的、他们一去研究一个问题呢他们会採取一個比較，我哋就係叫 holistic 啦。今日我哋用呢個字 holistic 係整體，整體嚟去睇嘅。咁於是咧，佢就對科學家呢種咁樣嘅方法啊、methodology 咧，佢哋係好抗拒，亦都有意見。佢覺得係錯誤嘅。咁所以咧，就但係咧，呢啲科學家之中咧，有一部分咧，佢就覺得喂，有乜問題啫？我用呢種方法，我研究原子、分子，同埋我而家研究。 社會嚇，唔同嘅社會階層啊，唔同嘅群組啊，咁樣樣。喂，用呢個方法應該係適用噶。咁呢個時候引起好大嘅爭議啦嚇。呢個咧就叫做 reductionism 同埋 holism。holism 咧一般中文咧個翻譯就簡單嘅，因為一般咧就叫整體論咯，係嘛，即係冇乜第二個翻譯嘅，或者總體啊最多。但係 reductionism 麻煩啦。中文呢就以前一般亦做還原論，點解呢？還原即係佢還原成為一啲簡單嘅嘢嘛。咁尤其是喺化學入面咧，你知啦，其實係有 reduction 呢樣嘢噶嘛嚇，即係那個就係就咁有化還原啦，即係喺化學入面有個即係 chemical reaction。oxidizing 同 reducing 其實就係加氧定減氧嗰個問題啊嚇，加氧就係氧化就是、oxidizing 啊嘛，減氧就其實就叫 reduction 啊嘛。好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就唔中意還原呢兩個字，所以咧。就近年我都睇過大陸啊、台灣啦，好多人用嘗試用唔同嘅叫法，有啲叫弱化論，將佢即係弱，就即係簡單化啦，而家簡弱啦，係嘛？即係就化繁為簡啊，咁樣樣啦，叫弱化論。咁有啲咧就叫做。但我又不好中意叫遞歸論，遞歸論我覺得不好，因為遞歸論咧其實係同個 regression 嗰個字係重複咗。你知道我哋 regression 亦做遞歸啊嘛，啊都係有時亦做回歸啦，回歸遞歸啦嚇 ，regress 啊咁樣樣。咁所以就你中意啦，俾你揀啦，你揀還原論定弱化論啦？ 還原論啦。 啊，你都係中意還原論嚇。咁呢個就還原論同埋整體論咧，其實係爭拗都好緊要。但係爭拗得好緊要嚟講咧，我自己咧。咁你估下啦，我係傾向於邊面多啲？ 唔係人諗嘢係 bound rationality 噶嘛？咁你點知你知道自己係知道全部咧？ 咪梗係唔知啦，係啦。而家我哋純粹就係嗰個嘅方法啊，或者我哋嗰個叫做策略啊，即係我哋嗰個 strategy。我哋研究一樣嘢，究竟你係用一個 reductionist approach 啊，定係一個 holistic approach 咧？咁樣樣，咁樣咧 做大學問，我諗都係 holistic， 因為打通啲嘢 打通啲嘢啊。但是你最先的時期你不用 reductionist 的你怎能夠將它清晰化怎能夠了解到它的、那個就是、組成部分我們就說你不了解它的組成部分你怎了解它的整體呢這樣是吧那其實可能大家都會估到的了我因為我是由小到大我是喜歡天文、啊、喜歡物理出身的話呢其實我始終是傾向於 reductionist 那邊的其實我 holistic 嗰邊咧，我係有好大嘅認同，即係我覺得 holism 呢樣嘢咧，嗰、那個 holistic approach 咧，其實係一定必須嘅，係必須嘅。但係絕對唔能夠因為咁樣咧，你去否定 reductionist 嗰個嘅威力。即係因為 reductionist approach 咧，即係確實喺過去幾百年咧，係已經係 proven 嘅啦，即係正。即係行之有效啊！證實行之有效嘅係即係增進咗人類對宇宙嘅瞭解咧，係好緊要，好緊要，係咪啊？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冇可能係放棄 reductionist approach 嘅。咁只不過咧，喺呢個 reductionist 嘅時期咧，確實係會有時我哋會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嘅時期咧，就忘記咗睇翻嗰個整體。咁就係咧，我哋有一句日常生活都成日講嘅啦，就係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 不見森林，係、哎、不過你真係啦，嗱 ，Thomas 咧今日都係。已經真唔話得啦，帶病嚟做節目，所以咧佢個氣管有啲問題，可能有啲傷風感冒，所以咧頭先講都出唔到聲咁滯啊嚇，咁佢想播落去嘅就不見森林嚇，不過大家隱約聽到啦，咁就即係我哋就係話要又見樹木，又見森林先至有意思啊嘛，係嘛？咁所以見樹木就係 reductionist， 見森林就 holism。即係一般最粗淺咁講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我又用兩個例子喎，好有趣喎。呢兩個例子咧，其實就一個可能都好多人聽過嘅，就係、是、中醫同西醫嘅分別啦。